你好，我是徐文浩。今天呢，我要和你分享的是理解内存的下半部分，解析 TLB 和内存保护。那机器指令里面的内存地址呢，都是虚拟内存地址。程序里的每一个进程呢，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虚拟内存地址空间。我们通过地址转换来获得最终的实际物理地址。因为我们每一个指令呢，都存放在内存里面，每条数据呢，也都存放在内存里面。那么地址转换这个操作呢，就会是一个非常高频的操作动作了。地址转换的性能呢，也就变得至关重要了。这个呢，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一个问题，也就是性能问题。而因为我们的指令数据都是放在内存里面的，那么我们就会遇到我们要讲的第二个问题，也就是内存安全的问题。如果被人修改了内存里面的内容，我们的 CPU 呢，就可能会去执行我们计划之外的指令。这个指令呢，可能是破坏我们服务器里面的数据，也可能是被人获取到服务器里面的敏感信息。那现在的 CPU 和操作系统在技术上会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解决这两个问题呢？别着急，等讲完 TLB 和内存保护这两个知识，你就会知道答案了。上一节里我们说过呢，从虚拟内存地址到物理内存地址的转换，我们是通过列表这个数据结构来处理的。为了节约列表的内存存储空间，我们会使用多级列表这样一个数据结构。不过呢，多级列表虽然节约了我们的存储空间，但是却带来了时间上的开销，变成了一个以时间换空间的策略。原本我们进行一次地址转换，只需要访问一次内存就能找到物理页号，算出物理内存地址。但是用了四级页表呢，我们就需要访问四次内存才能找到物理页号。我们知道内存访问其实比 cache 要慢很多，我们本来只是要做一个简单的地址转换，现在呢反而要一下子多访问好多次内存。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呢？你是否还记得之前讲过的那个加个缓存的办法呢？我们来试一试。那程序所需要用的指令呢，都是顺序的存放在虚拟内存里面的。我们的执行的指令呢，也是一条条顺序执行下去的。也就是说，我们对于指令地址的访问呢，存在前面几讲所说的空间局部性和时间局部性，而需要访问的数据也是一样的。那我们连续执行了五条指令，因为内存地址都是连续的，所以呢，这五条指令常常就在同一个虚拟页里。所以说呢，这连续五次的内存地址访问带来的五次的内存地址转换，其实都来自于同一个虚拟页号，转换的结果呢，自然也就是同一个物理页号。那样呢，我们就可以用前面讲说的用一个加个缓存的办法呀，把之前的内存地址转换缓存下来，那我们不需要再去反复去访问内存来进行内存地址转换。于是呢，计算机工程师们就专门在 CPU 里面放了一块缓存芯片，这块缓存芯片呢，我们称之为 TLB， 全称是地址变换高速缓冲。这块缓存呢，存放了之前已经进行过地址转换的查询结果。这样呢，当同样的虚拟内存地址需要进行地址转换的时候，我们可以直接在 TLB 里面查询结果，而不需要多次访问内存来完成一次转换。TLB 呢，和我们前面讲的 CPU 的高速缓存其实是类似的，可以分成指令的 TLB 和数据的 TLB， 也就是 ITLB 和 DTLB。同样的呢，我们也根据大小对它进行分级，变成 L1、L2 这样多层的 TLB。除此之外呢，还有一点和 CPU 里的高速缓存也是一样的，我们同样需要用脏标记这样的标记位来实行显回这样的缓存管理策略。而为了性能呢，我们整个的内存转换过程也是由硬件来执行的。在 CPU 芯片里面呢，我们分装了内存管理单元，也就是 MMU 来完成地址转换，和 TLB 的访问和交互呢，也都是由这个 MMU 控制的。那讲完了虚拟内存和物理内存的转换呢，我们来看看内存保护和安全性的问题。那进程的程序也好，数据也好，都是放在内存里面的。实际程序指令的执行呢，也是通过程序计数器里面的地址去读取内存里面的内容，然后去运行对应的指令，使用相应的数据。那虽然呢，我们现代操作系统和 CPU 呢，已经做了各种各样的权限的管控，正常情况下呢，我们也已经通过物理内存地址和虚拟内存地址的区分，隔离了各个进程。但是呢，无论是 CPU 这样的硬件，还是操作系统这样的软件，都太复杂了，难免呢还是会被黑客们找到各种各样的漏洞。就像我们在软件开发过程中常常会有一个兜底的错误处理方案一样，对于在内存的管理里面呢，计算机也有一些最底层的安全保护机制，这些机制呢统称为内存保护。这里呢我就为你简单介绍两种。那第一种常见的安全机制呢叫做可执行空间保护。这个机制是说，我们对于一个进程使用的内存呢，只把其中的指令部分设置成可执行的，对于其他部分，比如数据部分，不给予它可执行的权限。因为无论是指令还是数据，在我们 CPU 看来都是二进制的数据，我们直接把数据部分拿给 CPU， 如果这些数据解码之后呢，也能变成一条合理的指令， 其他就会变成可以执行的。这个时候呢，黑客们就想到一些搞破坏的办法。我们在程序的数据区里呢，放入一些要执行的指令编码后的数据。而对于进程里面内存空间的执行权限进行控制呢，可以使得 CPU 只能执行指令区域的代码。对于数据区域的内容呢，即使找到了其他漏洞，想要加载成指令来执行，也会因为没有权限而被阻挡掉。那其实呢，在实际应用开发中，我们会也会有类似的安全策略。那我们下面呢，给你举两个例子。比方说我们去用 PHP 进行 Web 开发，我们通常会禁止 PHP 有 EVAL 也就 Evaluation 函数的执行权限。这个呢，其实就是担心外部的用户没有真的把数据提交到服务器，而是呢把一段想要执行的脚本提交到服务器。服务器在拼装字符串去执行命令的时候呢，可能就会执行到预计之外被注入到的一个破坏性的脚本。文稿里呢，我就放了一个例子，用这个办法去删除服务器上的数据。那还有一种例子呢，就是 SQL 注入攻击。那如果服务器端执行的 SQL 脚本是通过字符串拼接出来的，那么在 Web 请求里面传输的数据也可以藏下一些我们想要执行的 SQL， 让服务器执行一些我们没有想过的 SQL 语句。这样的结果呢，或者是破坏了数据库里面的数据，或者呢是被人脱库泄露了数据。第二种常见的安全机制呢，叫做地址空间布局随机化。内存层面的安全保护的核心策略呢，是在有可能有漏洞的情况下进行安全预防。上面的可执行空间保护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是呢，内存层面的漏洞还有其他的可能性。这里的核心问题呢，是其他的人进程程序会去修改掉特定进程的指令数据，然后呢，让当前进程去执行这些指令和数据，造成破坏。想要修改这些指令和数据呢，我们就需要知道这些数据和指令所在的位置才行。原先呢，我们的一个进程的内存布局空间是固定的，所以呢，第三方很容易就知道指令区在哪里，程序栈在哪里，数据在哪里，堆又在哪里。这个呢，其实为想要搞破坏的人呢，创造了很大的便利。而地址空间随机化这个机制呢，就是让这些区域的位置不再固定，在内存空间随机去分配这些进程不同部分所在的内存地址空间，让破坏者猜不出来。那猜不出来呢，我就没有办法去修改里面的内容，或者即使修改了，这个程序呢也会 crash 掉，那么使得我们没有办法让计算机去执行我们预计之外的指令。这样的随机化策略呢，其实也是我们日常应用开发中一个常见的策略。一个大家都应该接触过的例子就是密码登录的功能。网站和 APP 呢都会需要你设置用户名和密码，之后呢用来登录自己的账号，然后呢在服务器端我们会把用户名和密码保存下来，在下一次用户登录的时候呢，使用这个用户名和密码验证。那我们的密码呢，当然不能明文存储在数据库里，不然就会有安全问题。如果明文存储在数据库里，意味着能拿到数据库访问前线的人就能看到用户的明文密码，这个呢可能会因为安全漏洞导致被人脱库，而且呢网站的管理员也能直接看到所有的用户名和密码信息。比如呢，前几年 CSNDN 就发生过被人脱库的事件。虽然用户名和密码都是明文保存的，别人如果只是拿到了 CSNDN 网站的用户名和密码呢，其实用户的损失也不会太大。但是呢，很多用户可能会在不同的网站使用相同的用户名和密码。如果拿到了这些用户名和密码的人呢，能够去登录用户的其他的银行、支付、社交等等其他网站的话呢，用户损失就大了去了。所以呢，大家在数据库里呢，存储的是密码的哈希值。比方说现在常用的是 SHA256， 生成一个验证的密码哈希值，但这个往往还不够，因为相同的密码对应的哈希值都是相同的，大部分用户的密码呢常常也比较简单，于是脱库成功的黑客呢可以通过像彩虹表这样的方式来推测出用户的密码。这个时候呢，我们的随机化策略就可以用上了。我们可以在数据库里呢给每一个用户名生成一个随机的使用了各种特殊字符的颜值，一般我们叫 sort。这样呢，我们的哈希值就不再是仅仅使用密码来生成的了，而是密码和颜值放在一起生成的对应的哈希值。哈希值的生成过程中呢，包括了一些类似于乱码的随机字符，这样呢，通过彩虹表来碰撞猜出密码的方法呢，就用不了了。可以看到呢，通过加入随机的因素，我们就多了一道最后的防线。即使在出现安全漏洞的时候呢，我们往往也会多了更多的时间和机会去补救这些问题。那虽然安全机制似乎在平时用不达到，但是在开发程序的时候，大家还是要有安全意识。毕竟呢，谁也不想看到被脱库的新闻里出现的是自己公司的名字，也不希望用户因为我们的错误而遭受损失。好了，我们一起来总结一下这讲的内容。为了节约页表所需要的内存空间呢，我们采用了多级页表这样一个数据结构。但是多级页表虽然节省空间了，却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多次访问内存。 于是呢，我们就在实际进行内存地址转换的 MMU 旁边呢，画上了 TRB， 这个用于地址转换的缓存。TRB 呢，也像 CPU cache 一样，分成指令和数据部分，也可以进行 L1、L2 这样的分层。然后呢，我为你介绍了内存保护，无论是数据还是代码，我们都要存放在内存里。为了防止因为各种漏洞导致一个进程可以访问别的进程的数据或者代码，甚至执行对应的代码，造成严重的安全问题，我们介绍了两个常用的内存保护措施，可执行空间保护和地址空间布局随机化。通过让数据空间里面的内容不能执行，可以避免类似于注入攻击的攻击方式。通过随机化内存的分配，可以避免让一个进程里面的内存里面的代码被推测出来，从而不容易被攻击。对于内存保护的相关知识呢，你可以通过 Wikipedia 里面的相关条目来进一步了解相关的信息。另外呢，2017年暴露出来的 Spectre 和 Meltdown 漏洞的相关原理，你也可以在 Wikipedia 里面找到相关的信息来了解。 Spectre 和 Meltdown 漏洞呢，出现在 CPU 的高速缓存和虚拟机结合的层面，理解这个漏洞呢，能让你看到安全问题是如何出现在各种让人难以想到的角度。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可执行空间保护和地址空间布局随机化这样防卫性的安全策略的问题。其实我们不知道漏洞会从哪里来，其实漏洞可能已经发生了，这些策略呢，也能够使得我们的系统更不容易被攻破或者损失更小。最后呢，给你留一道思考题，内存保护除了我们今天说的可执行空间保护和地址空间布局随机化之外，你还知道什么其他的内存保护策略吗？你想到这些内存保护策略和你日常的开发过程中是否有类似思路的安全应用呢？欢迎留言和我分享你日常开发中用到的内存保护策略。如果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你也可以把它分享给你的朋友，和他一起讨论。